请女神赵爽闪亮登场。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6:05开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的直播了。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会跟大家伙聊一聊一些心理和情感的话题哈。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下午好。 嗯，这个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系统啊，这个有一点点闹小脾气哈，所以呢，我们先一会儿进入到资讯的环节，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正题儿哈，就今天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正能量人气少女和聪慧独立的女性，哪个更惹人爱？哎，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一块儿哈？刚才还在跟大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两种女性其实照理来说并不是说完全独立的呀，就是说这两种女性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哈。但是其实从气质上面来说，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女孩，是不是？ 嗯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觉得她们这身上的这个特点某一个点突出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是个元气少女，这是个独立女性，比如说这是个职业女性，然后呢，这是个可爱卡哇伊型的，就是热情向上的，但是你会觉得他们俩没有不矛盾不冲突，是因为你觉得这两点如果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你也不觉得有问题，你甚至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有很多优点集于一身。所以当我们去讨论这两个特点的时候，可能是作为两个独立的特点的存在。那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事情很可能交叉，甚至很可能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出现。 对，这个今天呢，本来是我们想就着最近热播的一部这个电视剧哈，叫做那年花开月正圆， 名字挺好听的。 对，是这次不说最近的电视剧全都是以诗开头嘛，秦时明月什么什么丽人心，那年花开月正圆，然后还有一个 月 对，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诗哈，全都是好几个字的。其实充分就证明哈，大家现在电视剧正在往这个诗意的方向发展了。 是， 这个是一个大女主养成的电视剧哈，是应该是孙俪主演的。其实我们上一部比较熟悉的孙俪主演的电视剧应该就是《芈月传》， 对， 再往《芈月传》之前就是《甄嬛传》， 对， 其实都是大女主养成的电视剧哈，所以我不知道大英对就是孙俪这样的一个女孩的整体的感觉是什么呢？ 哎，我其实挺喜欢孙俪这个演员的。你发现这个抛开她塑造的角色不谈，作为她这个就是这个演员本身，她身上带着一股灵气，这股灵气是一种特别灵动的东西。就你发现她在角色塑造的那个过程里边，她自己凸显她的那个分寸感就很好。你不像你有的演员，就比如说一个女孩子，你会发现她演什么都像她自己。但是孙俪呢，刚好她演什么都有一点点孙俪的特点，但同时呢，她在角色塑造上又没有觉得她说，哎，这就是孙俪。对，所以她刚好拿捏了一个很好的分寸，所以我觉得孙俪这个演员本身，她身上有一种聪慧的那个底子。 哎， 对。 所以咱们今天啊，就先进入到恋爱补习社的环节哈，爱情补习社，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正能量人气少女和聪慧独立的女性，哪个更惹人爱呢？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哈，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那年花开月正圆哈。我们等一等这个系统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给大家伙放一下这片段。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现在应该是只播了15到16集左右哈。它就是讲这个孙俪是一个，怎么说，也不能是走江湖的吧，就是孙俪这个女孩其实出身呢并没有那种就是太耀眼的光环哈，至少说现在 不是白富美。 对，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一些这个他的一些就是在出身上面的一些过人之处。但他这个人很聪慧，聪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说啊，有的时候在女性的身上可能同时会有这个男性竞争力跟女性竞争力。所谓男性竞争力呢，可能就是这个比如说你工作的能力，然后你跟同等情况下哈，你跟一些这个男性 就同样竞争一件事情的能力。 嗯， 那女性竞争力呢，就可能是撒娇啊、卖萌啊，什么类似这种的哈。很多人是会把这个女性身上分成这样的两种能力。那么像之前孙俪扮演的一些角色，包括芈月啊，包括甄嬛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她并没有使用很多的男性竞争力去最后取得那个胜利，她更多的是用的是女性竞争力。我不知道大英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哈。 嗯，刚才你在说男性竞争力和女性竞争力的时候，我更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说人的内心世界里边有一个思维上的一个男性特质还是女性特质。 嗯， 比如说女性是关系导向的，她更注重说我和这个眼前这个人，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这个感受上的，然后我在意你这个人。然后男性呢，他是目标导向的，他会在意说这件事情怎么做。所以当你说一个女生身上她有了一种男性的思维模式，或者说男性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特质的时候，她在做一件事情的目标导向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做事情的那种条理性，她做事情的那种所谓的规划性，她做事情那里边所谓的你说聪慧的那个部分，那里边有她对一个事情安排的周全。但是女生呢，她因为她关系导向，她更注重人的感受。所以你说在这两个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一个女生她有了男性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思维的能力，她又很会安排事情，然后在也就是说做事情的这个目标导向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又照顾到了人的感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她推进事情非常顺畅。她不仅有的男生的那种所谓效率，然后推进的事情一步一步的紧锣密鼓的，或者说有条不紊的进展，那同时呢也照顾到周围所有人的感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不但成功，而且他周围有很多朋友。这就是一个女生她身上有一个所谓的男性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的时候，或者这样的一种内心特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生她的成功让人不可思议，但同时又非常合理。 对，所以这个她在这里面演的是一个就是女首富养成记哈。就后来她变成了这个经商非常厉害的女首富。其实是从这个最开始的几集当中，因为我也一直没有追到说现在正在更新那几集哈，看了前几集。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她身上的过人之处，就是像刚才大英说的，她的思维模式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她并不是说哈，咱们觉得哦，女性身上有了男性竞争力，那就是一女魔头啊，那就是一女强人啊，那就是不是这种感觉，而是说，她的那种思维的方式，就那种聪慧的方式， 对， 其实让很多的男性都非常的敬佩。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哈，就是说那种正能量人气少女，可能就偏重于身上更多的使用的是女性特质的一些这个成功的要点， 她会用一些情感的力量， 对， 然后会表现出一种就是母性的热情。就是我会很照顾你，我会很体贴你。然后当他体现出男性特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的所谓的就是所有对事情的一种就是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种整合的能力。所以你就是一个女生身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特质的话，那我还觉得真的是挺可爱的。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正能量人气少女，还有聪慧独立的这个女性，就是咱们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使用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选择的这几个形容词够不够准确哈。 我们其实是在描绘一个这样的一个外显形态。 对， 当我们说这个正能量元气少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形象是说，哎，她很可爱，然后她很卖萌可亲，然后她表现出来对人的一种就是，比如说在大家一起在朋友的那个一群的朋友里边，她会有一个制造气氛的能力，然后她很积极的去跟别人去拉近关系。但聪慧型的你会觉得，哎，她自己内心有一个自己的思量，她自己会有一些思考，在事情面前她有一种沉得住气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可能不表现出直接对你的热情，但他内底里边的心思已经非常的替别人考虑，或者说非常的细腻。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两种不同的女生哈。 对，是不是把自己内心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热情表现出来？ 对，而且还有一个区分，就是咱们按照刚才开头的时候说的那种，就是他到底是把这个一些跟怎么说呢，就是理智的一面吧，或者说这个跟男性竞争的一面表现的那么怎么说呢，那么外放啊，拿这个来做依据，然后分了这么两类，其实都挺可爱的哈。 对， 对对。 但这两类分别是比较适合于什么样的男生，以及说这两类它到底是意味着一些什么哈，尤其是在女性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咱们说到的这种就是正能量元气少女跟聪慧独立的女性哈，哪个更惹人喜爱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啊，咱们来一块儿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好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正能量人气少女和聪慧独立女性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其实也给大家伙儿准备了一些这个视频片段，那么一会儿呢会给大家伙儿一块儿放一放哈。就是由这个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那年花开月正圆》开始，我们这个聊起的哈。就说其实这个呢，刚才也说了，是一个大女主养成的电视剧，孙俪在里面扮演的这个女首富的角色哈。其实她也经历了很多的艰辛，那最开始呢，她就有自己的一套生意经。就你觉得她就不一样？就在别人都可能在想怎么去生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想就超脱这件事情的一些事儿了。 嗯， 就他有很多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思维逻辑哈。 嗯， 所以想问问大英，就是说女人的这种聪慧，你觉得在两性关系当中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这种聪慧可能如果表现在，其实在你可以同理推断一下， 嗯， 表现在生意的时候，你发现如果一个女生她只看眼前的时候，她可能只做小本生意， 嗯， 她不会把一个生意所谓做成，如果能做到首富的话，她的视野和胸怀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如果同等对比马云的话， 嗯， 马云其实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挣的不想是这一点点小钱， 嗯， 他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嗯， 他想的是天下， 嗯， 就是他想的这个格局就不一样。然后回到这个女生身上的时候，她在两性关系当中，如果她照顾的只是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发现在两性关系当中，这个女孩非常的所谓的自私， 嗯， 这个词可能有点严重，但 打引号的自私， 对，表现形态的话， 嗯， 她可能就是，哎，我更任性， 嗯， 我更在意我的感受，我不舒服了，你凭什么不照顾我？ 嗯， 她内心有很多这样的台词。但是如果在两性关系当中，她有着这样的一个所谓聪慧的底子的话，她能看到全局，全局里面至少包含了对方， 嗯， 然后对方的情况你有全然的了解。比如说这个男孩子他不好受了， 嗯， 这个男孩子不好受，如果考虑进这个女孩子的感受里的时候，他不会说这个时候我要任性，这个时候我要考虑我的感受， 嗯， 然后如果这个男孩子他这个时候很辛苦，你也不会说哦，这个时候你要照顾我。所以其实那个聪慧里边有他的视野和格局， 嗯， 在这里边他看到了所有人的情况，然后哎，这个男孩子的妈妈不高兴了，这个男孩子的妈妈他辛苦了，然后这个所有的家庭成员里边他都感受到了。其实就回到两性关系里边的时候，他就很好的跟这个男生能够处理好关系， 嗯， 因为他不在这里去争夺自己的存在感， 嗯， 但是如果这个聪慧的底子没有的话，很多女孩是说我就这么任性， 嗯， 我就要照顾我的感受， 我是女人，你应该让着我， 对对对，然后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女孩会觉得理所当然， 对， 他不觉得这里边说哎，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做了这样的决定，他反而觉得我理所应当呀， 嗯， 我很对呀。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会觉得哎，这样的女孩她真不聪明，但她自己并不觉得自己不聪明，反而觉得我道理很充分， 你们全天下都对不起我， 对对对对 对。但是你会觉得啊，这样的女孩子就让人好惋惜，就觉得， 嗯， 其实如果你多看一点的话，你发现你自己的格局不一样，你跟对方的关系也会非常顺畅， 嗯， 其实反而容易获得更多的所谓的这在关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流畅的幸福感。 对， 嗯， 但其实这儿啊我想多说一句哈， 嗯， 就是往外面延展一点， 嗯， 就刚才大英提到了说这个格局的问题， 嗯， 但是比如说哈，当你的另外一半的格局是跟你差不多， 嗯， 或者不相上下的时候，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格局应该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舒服。但比如说这个女孩的格局已经到了孙俪演的这个角色这么大了， 嗯， 可是那个男孩呢，他的格局如果不够大的话，其实他也理解不了，两性关系也会出现问题，是吗？ 对，就是相当于一个女孩如果她一直作为一个付出方和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嗯， 对方是很舒服的，但他同时在享受自己获得的时候，假设说男生一直享受着女生对他的一个照顾和宽容的时候， 嗯， 这个男生又全然不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关系会出现偏移， 嗯， 这种偏移就变成这个女孩子可能随时会选择离开， 嗯， 或者说有一方会选择离开，也就是说照顾人的那个一方他永远不觉得自己做的有问题啊， 嗯， 因为他事实上做的确实没有问题，始终在照顾你，但是如果被照顾的那个人没有感觉的话，或者说他自己一直没有办法和对方成为一个所谓的在那个格局和量级上面能够平等的互动的话， 嗯， 那确实这个关系也会进入到一个困境里， 嗯， 对，它不安全。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说这个在爱情当中哈，应该三观一致。 嗯， 我觉得可能另外延展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爱情当中应该格局一致。 是的，是的。 就是我觉得最痛苦的还不是三观一致，最痛苦的是格局不一致的时候。就是说我有见过哈，就身边有一个职业女性， 嗯， 一个这个大我大概五六岁的一个朋友吧， 嗯， 她就是属于那种格局很大的大女人， 嗯， 就是说她不会说因为一点小事情斤斤计较， 嗯， 但她也很照顾家庭， 嗯， 但她的格局呢其实是我们说见识比较广的， 嗯， 但是她的另外一半呢就是格局相对来说就小一 些，或者说注意的重点就没在这儿。 嗯， 所以他们两个经常会发生一些就是男女倒置的一些问题存在。就好多时候他可能另外一半一直都在想说，哎，你怎么今天晚上回家又晚了20分钟，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格局不一样哈，无论是男女都会发生一些问题。 对， 那咱们刚才呢是说到了那个正在热播的《那年花开月正圆》，咱们也是先来看一看这个片段哈，就是孙俪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表现。 好，我们看看。 应该现在是演到第15集还是第16集哈？ 周莹， 心怡， 周莹，我这辈子一定要收了你。你现在留在吴家当寡妇只能是死路一条，你要想你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回沈家。 我周莹再下贱，跟你混在一起觉得丢脸。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 周莹，我给你打个赌啊，就赌做生意。 二少爷， 我如果赢了你的话呢，你就得回沈家给我做丫鬟，一辈子让我打让我骂。 一辈子？ 这丫头哪好啊？ 这丫头脸臭脾气大哪都不好。 沈心怡，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 可是我喜欢你。 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爱错了人。 周莹，总有一天我们不只是朋友。 你想多了。 等等，这种花一定要送给自己最爱的女人，这是我的生辰八字，我给我自己来提亲。我相信某一天，就算周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们在一起，我一样会八抬大轿风风光光地把你娶回我们沈家。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的一个片段了哈。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就像刚才咱们俩说的这个问题，你发现他跟陈晓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格局不是很一样了。 是的， 你发现了这个问题吗？ 他觉得，哎呀，你太小家子气了。 对，所以刚才咱们 吃喝玩乐。 对，咱们在分析这个电视剧之前，其实就聊到这个问题了。像这个孙俪扮演的周莹这个角色，她绝对是一个大女人。 对对对。 你看他们俩要赌的话，赌什么呢？这个赌做生意。 嗯。 两个人打赌，不是说这个就是赌谁喜欢谁啊或者什么的，他俩赌做生意。 嗯， 而且呢你看这个里面啊，这个男的一直他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收了你啊，我要让你给我当丫鬟啊，我要把你给怎么样啊。 嗯， 但你看这个周莹说的是什么，说我跟你混在一起这太没有出路了，你天天都在想什么，你每天都在想着玩。就其实你发现他们两个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女主里面内心里边你会发现她整个气场里边有一种胸怀天下的那样的一种那种气度。 嗯， 然后她展示出来的这种就是跟男生之间互动的这个对比之下，我看后期的话这个男生仿佛也有一种成长。 嗯， 就他你看看整个角色的在形象和气场上的变化的话，这个男生在跟随这个女生的脚步。 对， 嗯， 所以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很聪慧的女人。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跟这个另外一半的关系就是如果另外一半跟随他的脚步成长，其实他们会成为一种非常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嗯， 就两个人在这个整个的感情生活也好，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成长性上来说， 嗯， 都是挺好的。 至少他们现在好像是朋友。 对， 我觉得能跟男生做朋友的女生是非常聪明的女生。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在那个底子上能做朋友的人他都是一个我觉得可以亲近的人。 嗯， 如果只是能做男女朋友的话，因为男女朋友有这个我们一般标准意义上有那种独占性， 对， 大家只盯着独占性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孙俪扮演的这个女生的角色好像并不屑于这种独占性有什么。 嗯， 然后男生就非常热衷于这个。 对，哦，所以你看这部剧哈，我也很期待后续的一些情节的发展。 嗯， 就是说看看他们两个到底是 怎么样呢？ 对，刚才看了片花，我也很期待，我想我也要去追一下这个剧，看上去不错。 对，就其实跟咱们俩刚才分析的一样，就是说在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最痛苦的并不是说他们的三观是不是一致，我觉得最痛苦的应该是他们的格局是不是一致。 是的，是的，是的。 他们格局不一致，就真的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到家庭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对，是在细节上面的不合拍，因为大的地方不一样，然后小的地方自然不合拍。 对，所以刚才咱们说的就是独立聪慧的女性哈，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在看应该是《大唐荣耀》的时候吧，然后会觉得里面的这个女性角色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角色哈，就是说，她很会，就是她很会在适当的时候去把握时机，然后去跟男主角有一个互动。但是咱们对比一下哈，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们就把这个角色跟那个孙俪演的那个女主角的角色做个对比，我们看看就是这两种女性角色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哈。 杜郎想知道是为什么吗？我不愿意接受杜郎，是因为我一直在找我的心上人。 你不用反复的提醒本王，本王清楚得很。 但是杜郎不知道，我曾经许下过诺言，这辈子非他不嫁。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 你最好期待你这个心上人不要出现在本王面前，否则本王一定要让他知道，敢跟本王抢女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初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长大了。许下诺言，除非遇到在太湖救他的恩人，否则此生不嫁。我当初进王府确实是因为家变，也是因为当初的那个诺言，不肯对杜郎付出真心。但是杜郎对我的好，珍珠并非不知道。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咱们说《大唐荣耀》的一个片段哈，就是珍珠跟东郎的一些互动。我不知道大英看了有什么感觉哈，就是比起刚才孙俪的那种聪慧的女人，我们发现珍珠也很聪慧。她在跟这个另外一半互动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种小的闪光点，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但是你还是觉得这两类女人并不是一类女人。 我会觉得就是《大唐荣耀》，因为它这个情节的设定啊，我觉得可能太服务于这个为了让这个女主闪光了，以至于就是这个女主闪光的自不自然，就是其实要打个问号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大唐荣耀》里边，这个其实这个变换那个变换形态的玛丽苏剧情就其实还是会再次出现，就是她那个用一些情节的巧合和设计又幸运来堆砌出这个女主她的一个能力，和她客观上确实愿意在情感上面有更多的所谓的照顾对方的，或者说有更多的所谓的智慧，这个表现上面我倒没觉得就是他能胜过孙俪的那个角色。如果是硬性对比两个文学就是艺术作品的话，但是回到生活当中的话，我倒觉得就是这样两个女生的话都还是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可爱的女生，她愿意在感情里边，比如说刚才她那个表达就没有单刀直入的说告白啊或怎样啊，就说得很巧妙。对于观众来说，我觉得愿意去欣赏的这样一种情感表达里边愿意花更多心思的人，然后回到他的那个角色里边呢，我相信对方也感受到他自己在感情当中那个专注和诚意的程度。所以其实要是孙俪的话，可能我会觉得孙俪会更好一点。我觉得她更像是生活当中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在感情当中去，或者在事业上一点点去打拼的人。 就你会发现这个景甜扮演的珍珠这个角色，可能还是更像偶像剧的女主角。 对， 她是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我如何去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去互动， 还是小情小爱的那个地方。 对，然后从而呢，从这些互动当中莫名其妙的就成就了一些事情。 对对对。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那年花开》的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呢，他已经我觉得已经开始有点这个脱离那种小的情爱了。 我是觉得他有一点女性的这种自觉和独立意识。就他那个自觉和独立，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是不需要依赖男性的。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你，我根本不 care 你，但我不是说我不在乎你， 那种不 care， 对对对，我并不觉得没有你我没有办法独立的去面对困境。 对， 但是虽然景甜可能也有这种特质，但是在内心就女性那个觉醒的那个地方，她表现的并不明显，或者是这个角色并不明显。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还有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1，欢迎大家伙再次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了哈。收听呢，当然是在这个收音机当中找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么如果要收看呢，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关注982魔力工厂，然后在这个右下角的位置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的就现场哈直播的视频的链接了。那大家伙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就今天我们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正能量人气少女和聪慧独立的女性哪个更惹人爱，或者说更确切的说是哪个更惹哪一部分男性的喜欢哈，或者说哪一部分女性的喜欢哈，就是咱们今天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还是呢在下半段的一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好了，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我们关注一下哈，就是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到的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哈，正在热播当中，是由孙俪、陈晓还有何润东主演的。那这个是近代的传奇剧哈，三位主角的形象呢其实他们的戏路也不太一样哈。孙俪呢是刚从什么甄嬛传或者是芈月传之后哈就确立了正剧大女主的形象，那陈晓呢是于正栽培的古装偶像剧王子，还有何润东呢更是台湾偶像剧演员出身哈。所以他们在那年花开当中居然让观众忘掉了以前的他们，和一堆老戏骨共同撑起了一部有历史背景做底的女性传奇大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转眼又到了开学季了，女神们你的同桌又会是谁呢？由徐娇和胡夏领衔主演的电影《会痛的17岁》将在9月15日全国上映。那电影当中胡夏和徐娇首次搭档组合了胡娇 CP 哈，上演了同桌的你，带你一起重返校园。那么重返校园之后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从这样的一部电影当中又会回想起自己的什么样的年代呢？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会痛的17岁》。 我们生活的世界呢是三维的，所以叫三次元，但是漫画的世界是二次元，因为它是二维。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啊。 你真的 没事吗？ 李老师，我想和夏阳远坐在一起。 看来你也挺关心他的。 是你喜欢我？ 不是。 原来你不喜欢我？ 是。 伴随着感动和莫名的心跳声，感觉他就像个天使一样。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二次元千秋万岁， 热血沸腾。 时刻 到了。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会痛的17岁的一个预告的片段哈。当然呢，我们说哈，像17岁呢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哈，可能大家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苦与乐、喜与悲啊，整个的感觉呢是比较青涩懵懂的，但是呢也充满了很多的趣味。那么如果是想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平凡而温暖的故事呢，不妨关注一下从9月10号开始登陆北京卫视的《平凡岁月》。那这个呢是讲述了故事背景是放在了80-90年代，纺织厂机修工人李大宝沙溢扮演的这个角色哈，和舞蹈演员张朵朵、徐凡熙扮演的这个角色假戏真做结成了夫妻。由于双方悬殊的家庭背景还有巨大的观念，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而又温暖的故事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片段。 装吧， 他这个人呀可真热情。 妈，修好了，我接着干活去啊。 谢谢你李师傅，希望我们以后成为朋友。 你要是真的把他娶回家来，那算是你的福气，就算是你的本事。 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是不是让我帮你弄忙？ 帮着帮着咱俩是不是就真结婚了？ 但是我得实话告诉你，咱俩结婚证据有效期就3个月，到时候无条件用。 干嘛呀你？干嘛？ 3个月之内我一定让你爱上。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哈。那么下面呢再请出大英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正能量人气少女和聪慧独立的女性哪个更惹人爱。刚才咱们聊到哪儿了哈，聊到这个有一些女主角虽然说看起来都是那种聪慧独立型的女性哈，就是属于不太仰仗于自己的另外一半的那种，但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虽然说那年花开也是一个这个年代戏哈，但她里面这个女性已经开始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了，就她更多的精力是关注在自己的自身成长上面去，而可能像这个大唐荣耀，虽然说他们都觉得就是这个女性的聪慧刚刚好，但其实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很多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思想，就是男人是你的全部跟另外一半签的那种， 对，我要爱情 对，就是那种就基本上如果没有这个男性，他的整个生活就不复存在了那样的一种感觉哈。因为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古装戏哈，古装戏肯定不能说演得太过啊。虽然说孙俪演的这个电视剧呢，它是有一定的人物原型做背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两个的对比吧。当然也有人会觉得就是说像这个大唐荣耀当中应该是我们说这景甜扮演的角色哈，她的聪慧是刚刚好，我不知道这大英怎么理解这刚刚好。因为这个电视剧热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说说这样的女孩才惹人喜爱，说真的像现在很多都市剧当中的那种女主角，她是独立了，但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很招异性的待见哈。 我觉得那个刚刚好里边有一种就是说你的聪慧是用来和别人做比较的，还是说你的聪慧刚好到了可以做事情就 OK 了，然后你溢出来那个部分，所谓才华横溢的那个部分，如果能克制的话它就刚刚好，但是如果它刚好多余了你应该去做事的那个部分，别人就会感觉到一种潜在的一种侵略感，因为如果你太优秀的话，别人跟你合作事实上没有存在感的，所以在你身边的人，如果你很优秀，你又能藏住自己的优秀，其实他聪明的这个点在这里，就是你的聪明如果都露出来的话，我们说那不是真的聪明，他能把适当的把自己所谓的很聪明的那个地方藏起来，或适当的去照顾一下别人的存在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跟这么聪明的女孩相处你并不觉得有威胁，你甚至不觉得你说哎，他这么聪明我把我自己放置在哪里。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那个刚刚好里边有他照顾了别人的存在感，照顾了别人的感受的那样的一个用心，然后他那个 那个用心里边有善意，而这个善意让人觉得人愿意跟他相处，而不单单是觉得他啊你好聪明我就愿意跟你相处，因为你好聪明，聪明的人有很多，但是又聪明又愿意照顾别人感受的这样的女孩其实并不多。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刚刚好啊，就是说他在恰当的时候表现出来自己的聪慧， 对， 而不是没事显示自己聪明。 对对对，那个显示我觉得很重要。你说到了就是问题的特别关键的点，就你发现一个特别张扬的女孩，其实她并不招人待见。 对， 虽然她很优秀，然后所有人都知道她优秀，但是所有人都敬而远之。 对， 就是因为她太有侵略性了。 对，她这种其实有的时候哈，虽然咱们说男女是平等的，但有的时候由于这个性别的特性的关系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女孩身上表现出太多的侵略性其实并不舒服，不光是说异性不舒服，就是你同性也照样会觉得不舒服。 对对对对，大家都觉得不舒服。 对， 对，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刚才说这个正能量人气少女和聪慧独立的女性哪个更惹人爱，然后又附加了一个哈，除了惹异性的喜爱之外，也就是惹这种同性的朋友的喜爱呢。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刚才大英说的那个点特别关键，就是说有时候女孩的聪慧全都外露在外面的话，她会有很强的侵略性，无论是你的朋友，哪怕说你的后辈，就是所有的人看到了这种外露的聪慧，有的时候心里面会觉得特别不踏实。 对，你发现就是你像那种姐妹淘，两个女孩如果是一个姐妹淘的话，有一个女孩是那种特别张扬的，但通常会配一个相对来说低调又内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姐妹花在一起。如果两个女孩都非常张扬的话，那很容易就开始所谓的撕逼了。 然后就开始撕了。 对对对，开撕了。然后就是这个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想占据舞台，都想去表现自己优秀的那个地方，但是舞台呢对方又不时时都让给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又开始打架了。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通常那种姐妹淘都是一个很张扬很外放的一个女孩，然后搭配一个稍微内敛一点的愿意照顾对方的这个你在舞台上我给你当观众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这样的女孩，这个时候她们可能能长期的做朋友。 对，还有就是刚才呢咱们也说了，说其实独立聪慧的女性是挺惹人喜爱的。我们也觉得现在是不是90后甚至是95后哈，更多的人会接受那种比较独立的女孩。可是真的在采访当中我们会发现，虽然时代在变，虽然大家的接受程度会越来越高，虽然说大家这个对于这个欣赏的眼光的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了，可是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感觉会在男生的心目当中加分，我却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是的， 咱们看一段这个街头采访来感受一下，我估计这些应该都是95后，咱们来感受一下他们的说法哈，就是女生的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或者说什么样的特点在你身上看起来是加分项哈。 女生分得清东南西北，不占地图很重要。 喜欢跟我一起户外运动的那种就行了。 冬天会织一件毛衣，跳起来会觉得比较暖吧。 我觉得工作吧，工作比较认真，会给她很加分的。 我觉得会打英雄联盟吧，这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 撒娇女人最好命。女生冬天给我织围巾，我会给她加分。 我觉得话，女生懂得欣赏男生的时候，是对男生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 我就感觉女生比较会开玩笑，比较好一点，聊得比较开心啊那些。 如果女生能够跟男生有共同兴趣的话，我会给她加分。 我觉得会运动的女生会给她加分。 我觉得话，女生首先要有自己的修养和涵养，一个体面的女生必须要有那些体面的打扮呀，还有语言、胡子这些。 会唱歌，会乐器，非常加分。 我觉得女生的话，会打扮的话就很加分，打扮了就漂亮了，然后这个社会嘛，看颜值咯，对吧？ 会化妆会比较厉害吧，会给我加分，有妆胜无妆。 蹦极吧，因为我觉得吃了雄性豹子胆的女生特别迷人嘛。 背出精灵宝可梦图鉴。 我觉得女生会一些乐器的话，我会给她加分，因为女生有艺术气息的话比较有气质一点。 时刻保持微笑吧，因为爱笑女生运气不会太差。 我觉得女生会空手道、跆拳道还是会比较吸引我，因为会比较帅气。 勤做家务，我会给女生加分。 我觉得会跳舞的女生，我会给她加分，因为会跳舞的女生比较阳光。 女生学会自拍，把自己拍得萌萌哒，我给她加分。 喜欢会插花的，因为她插花的时候，她比花美。 觉得女生怎样？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段街头采访哈，就是什么样的女生，女生有什么样的一些技能会加分。后边大英看一边看一边笑哈，你在笑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这个还是喜欢的女生的特质还是五花八门。 对 对，是，我觉得打毛衣我还可以理解。 嗯， 然后他还有喜欢会跆拳道的，然后 蹦极的， 对，还有蹦极的。然后我觉得，哎，这是男孩子喜欢女生的这个特点，就是都有做什么都可以很可爱。 对，就是我觉得，刚才我听了那段采访哈，就一方面呢，我觉得很多的男生的心目当中还是传统的女生，可能他们会接受度比较高，比如说撒娇啊、卖萌啊，包括自拍其实也是撒娇卖萌。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会做饭啊，会插花啊， 对，插花。 然后唱歌呀、跳舞啊、会艺术啊，这样他会觉得会比较招人喜欢。 女性特质的柔美的地方会体现得更淋漓尽致。 对，我觉得这个方面并不是说是这个时代怎么变化会改变的。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就是人类哈、从这个远古时代发展过来的一个分工的不同，导致大家的一种打心眼里的潜意识的一种喜好。 对，就是其实就是也就是所谓的远古时代，我估计男生也喜欢女生编织，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穿上暖暖的衣服了。 对，所以这个原来喜欢编织，现在就喜欢织毛衣， 对， 是吧？一样的道理哈。 对， 然后原来这个古代的时候做个饭不容易，对吧？所以女生会做饭还是喜欢的。 对 对，这个是一些咱们说比较传统的特点哈。 嗯、 那剩下的一些特点，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就咱们说的那种什么跆拳道，蹦极，会认路，什么的哈。包括之前还有一段是没放出来，什么这个女生特别厉害，能帮，就能在关键时候替我出头那种的。其实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时代的变迁当中，男生对于女性这样的一个角色赋予的一些新的一些特质，你觉得呢，大英？ 我觉得是，其实，在男生说所谓的给女生加分项的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部分他是服务于自己的需要的。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暖暖的或者说被关怀，那我希望有个会打毛衣的女孩。然后我希望呢自己在那个所谓工作之余，我在有生活的部分，那生活的部分里面琴棋书画你要有的话，我觉得让生活很有情趣。但同时他也觉得如果你能有一些其他女生没有的特质，比如说蹦极、跆拳道这种比较率性的比较男性阳刚气息的东西的话，我也会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女生身上同时体现柔美和阳刚的话，其实那也不是矛盾的。就是你在阳刚的同时，你内心仍然有为别人照顾的那个细腻的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女生其实也很可爱。 对 对， 所以我们之前哈应该是分享过这个浪花一朵朵的片段哈。我看看，如果是准备的话呢，咱们也是跟大家伙简单分享一点点吧。就是说咱们今天说的另外一类，就正能量人气少女哈。其实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就所谓的这种正能量啊什么的哈。但现在咱们再来看一下，感受一下正能量的人气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哈。 实习记者云朵。这可是你人生中第一次采访， 我就是那个你说采访踩到水里的记者， 那个二百。 我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流的最快的男人。 跟人家云朵不一样啊！ 原来你看你淘一百。 想造反吗？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放手啊，疼啊！ 想让我放手，你先告诉我你冷静了没有？ 这热了，千万不要。 时间不多了哈，我们看那么一点点哈，看一个小的片段，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正能量人气少女，非常典型，对不对？啊，就是基本上属于咱们说傻白甜的一个，就不能说傻白甜吧，就是说他的这个比较直来直去的一种哈，是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偶像剧的经典套路。 对，但他身上有一种气氛，就像刚才这个画片花的剪辑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是她内心的节奏非常快，然后她内心的热情的表达非常直接，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你，我直接表现出我对你的这种灼灼的眼神。然后我会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种元气少女还是非常讨人喜欢的。 对， 因为你刚就是放这个片花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就闪现出我一个朋友的形象。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热情的女孩子的时候，我也非常惊讶，我以为哎，只有在偶像剧里或者说文艺作品里才会有这样的女孩，所谓元气少女。但是当我生活当中也遇到这样的女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人可以对人这么热情，然后他的热情可以如此直接的表达，而这种直接的表达，我作为就是感受者，我作为被热情所传染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内心是被滋养的， 嗯， 因为我会发现他身上那种气氛是感染人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所谓元气少女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你会比那种所谓聪慧型的，因为聪慧相对来说更内敛一点， 对， 他会放在更多的所谓做事情上， 嗯， 但是元气满满的这种女生，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她时时感染你的热情， 嗯， 你会发现今天情绪低落，你看她一眼，哦，她笑得开花了， 对 对，然后你跟这样的女生在一起呢，你整个人的那种气息就被气场就被提起来了， 嗯， 你觉得哎。整个屋里的空气不一样了，怎么活跃起来， 嗯， 怎么跳动起来了，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你说这个元气少女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女孩，她更愿意用自己的这种所谓元气满满的状态去跟别人互动， 嗯， 而这种互动里边所有跟她互动的人都感觉很舒服，然后那种阳光的那种感觉也被调动起来了， 嗯， 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甚至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年轻了， 嗯，但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去区分一下，就真元气还是假元气，就是我现在觉得哈，可能也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就可能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嗯， 就是他身上的那种气氛或者是气场，我会非常敏感的去捕捉到。 对， 有一些女孩呢，她很年轻，然后她可能也是想走偶像剧青春偶像的套路， 嗯， 她装元气，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带给旁边的人的感觉是不舒适的。 对，会有一种被打扰感。 对， 她的热情里边，如果真的成分特别多的话，你感受到的是热情。 对， 但如果她为了表现热情而热情。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刻意 想干嘛？ 对，刻意的成分，你会觉得，哎，这女孩怎么了？ 你到底想干嘛？你到底是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 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就是侵略感。就虽然你知道她不能对你怎么样， 对， 她不能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就当这个真元气跟假元气对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元气少女是哦，我还小，我没想那么多， 嗯嗯， 所以生活对我来说呢，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对， 但是呢，我每天都很快乐。 对对对， 我觉得那种元气是非常能打动人的。但是有一些小孩呢，可能他想的会多一点，你就会觉得， 嗯， 哎，我要给你感觉出来我是非常的单纯善良以及这个元气满满， 嗯， 哎，但内心当中就是一副算盘啊，就谁跟谁怎么着，哦，然后是怎么，就他内心当中一副算盘，此时那种元气会让你非常的不舒适。 对对对，其实生活当中还真是有这样两种，你刚才说的我觉得还蛮准确，真是有这样两种所谓的元气少女。 对，但是其实越是随着这个就是见到的人多了之后哈， 嗯， 你会发现这种感觉会越明显，你会有的时候甚至在几次交谈当中你说不上为什么， 嗯， 然后就会被他身上到底是真元气还是假元气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就是用一种我们内心的一种直观的感觉，就是， 嗯， 诶，我就是喜欢他， 嗯，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内心会有一点点不舒适， 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女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需要用任何所谓事实层面的东西去佐证说这个女孩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我们只用一个感受去捕捉她的时候，你就已经感觉到，哦，这个女孩带来的气场是这样的。 对，嗯，好，那今天呢，进入我们的秘密花语环节了。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女神赵爽闪亮登场。 好了，今天进入到秘密花语的环节哈，就是有一位网友叫做 Lisa， 她是和男朋友在一起两年，感情十分的稳定，但是有一点点一直想不明白哈，就是她说她男朋友不是很喜欢她的一些小女生的行为。刚才咱们不是在视频当中看了吗？很多男生喜欢女生撒娇卖萌以及自拍嘛，她说这个男生觉得这样的行为会很无聊，而且没有反馈。她说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男生喜欢可爱的女生吗？这是之前在我的微博当中给我的一段留言哈。 哦， 嗯，我们大致给她花个一两分钟分析一下。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很可能这个男生真的是不喜欢，因为， 嗯， 你听别人说哎，男生不是喜欢撒娇卖萌的吗？其实不绝对，或者说不是每时每刻，所以当你不分时候不分那个节点的去撒娇卖萌的时候，可能你那个时机掌握错误了， 嗯， 所以你要先评估一下对方的情况，也许这个时候对方其实很不耐烦，他处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嗯，这个时候你撒娇卖萌的时候，你又有一个诉求说哎，你看我多可爱，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说你可爱的话，你马上就不高兴了， 嗯， 但他如果说你可爱的话，他又其实有点违心，因为他现在没有心思看你可不可爱，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在为难这个男生， 嗯， 然后同时这个男生不好受，你也不好受，因为你自己想要去满足自己所谓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感受被落空了， 嗯， 然后 结果两个人其实就很难达成共识，或者说很难合拍在这件事情上。 嗯， 我觉得如果给他建议的话，很可能就给他一个比较直接的建议，就是你先评估一下对方的情况。 嗯， 就他一个是到底喜不喜欢卖萌，还有一个是他现在的心情适不适合你在他面前卖萌。 对，这个其实不光是男女朋友哈，我觉得在这个同性的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就好朋友之间也是这样的。 对， 就是有时候你发现有一些自己的好朋友，他在不分任何场合的去跟你卖萌，啊，我今天就要逛街，啊，我今天就要吃什么。但可能你这边已经忙到头昏脑胀了， 对， 此时你也会觉得是不舒服的。但如果说你们两个正好没什么事儿，周六日出去玩，然后你的好朋友说啊，我今天就要干嘛干嘛，很任性的说一些要求，你会觉得你的朋友是可爱的，是信任你的。 对，所以撒娇卖萌不一定就是总是那么可爱，但是善解人意永远是那么可爱。 对，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了一下哈，关于正能量人气少女，还有这个聪慧独立的女性，到底哪个惹人爱？其实各有各的惹人爱之处哈，只要在你适当的时候，展现出来你适当的一面，不装不作，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 是的， 对，好的，非常感谢大英。那么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get.